唱我们同一首歌，向光向 身后 身后所有传说，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，中 们坐在高早的部队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事情， 我们坐在高 旁边， 我们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， 我们在听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